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北京时间1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就是上街，陶阳子也不愿意他与棋分开，他把棋盘放在一个布袋里，出出进进都背在身上。 不是，是棋，是围棋。 棋？那人像是念了一下才明白是什么。是棋，围棋。你还说你不是有钱人家的，能懂围棋玩围棋的都是有钱人家的。棋靠的是时间功夫，一般人家缺的就是这个。棋还要有灵性，棋盘是方的，棋子是圆的，方圆和天地，棋又分黑白，相合相动成太极之象。围棋实在是奥妙啊。陶阳子有点兴奋。 你会棋？ 到苏城来后，他还没有与人下过棋，只能一个人摆着他以前与方天琴下的棋，特别是最后一盘棋，他能一招不漏，一招不乱地复盘出来，想着棋的变化。然而一个人摆棋摆久了，总会觉得无聊。围棋复杂，复杂呀，琴棋书画都具雅趣，琴还有俗人拉一拉的，棋却非雅人之所不为，真正的雅人所为呀。陶阳子听他满嘴文句，自然是有学问的人，不过他不会下棋，多少让人有点失望。我只会象棋，也只是会走而已。你是个聪明孩子，我看得出来。你想找人下棋？我倒知道有一处下棋的地方。 在哪儿？ 在……啊！那人说着，看着陶阳子，像是打量陶阳子是否真的会下棋。他下决心说出来：“我知道，有这么个人家，当然是有钱的官家，他会下棋，下得好。”我实在不知道你棋下的怎么样，你还只是个孩子，万一在他眼里你根本是个不会下棋的孩子，我这丑就丢大了。 我很会下的， 陶阳子鼓着劲儿说。 他微微低下头来，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下的好不好。他与天琴下，也只是偶尔上一下，可是他很想与人下一盘。什么有钱人家的、当官的，在他心里还没什么概念。 那么你告诉我，你知道围棋是怎么来的，是谁造的？ 陶阳子看着瘦高个子、弯眉毛的陌生人，觉得他懂得很多。陶阳子只是会下棋，还从来没有听说过围棋是从哪儿来的。弯眉毛笑了一下， 我不会下棋是因为是围棋神圣啊，你身背围棋，看来是喜欢围棋。喜欢但不明白，多让人遗憾呢。让我来告诉你，围棋是尧帝造的，知道尧吗？ 陶阳子点点头，三皇五帝他还是知道的。 尧帝的儿子丹朱脑子不灵光，尧帝造了围棋来教他，丹朱学了围棋就变愚蠢为聪明了。 弯眉毛拍拍陶阳子的头说， 儿子懂了吗？ 陶阳子不明白，他怎么会叫他儿子？陶阳子从来没见过父亲，这个人倒真有点父亲的感觉，他又懂得那么多，说得那么清楚。陶阳子就跟着他到那个有钱的、当官的、会下棋的人家去。走过几座桥，穿过许多巷子，陶阳子才知道苏城竟然有这么多巷子。一路上弯眉毛扶着他的肩，说着苏城的历史，说苏城曾有过的人筹过杨府、坊闹过长安，说苏城向天法地建筑的八大城门。弯眉毛与他说的亲热，还唱了一段有关苏城的吴歌给他听。陶阳子觉得弯眉毛懂得真多，很是佩服。顺着长长的曲巷走到一条沿河的街上，在一座照壁前，弯眉毛停下来，对面有两扇黑漆大门，门前立着一对抱鼓石。弯眉毛想了一下，似乎在犹豫是不是要进去，他再看一看陶阳子，随后告诉他，这是一个当大官的人家，这里的规矩很大，千万不要乱说话，不管合意不合意的都别说，他只是来下棋的嘛。弯眉毛嘱咐了几句，这才进门去。陶阳子站在门外，就要与陌生人对弈了，他心里想着几种布局。过了很大一会儿，弯眉毛与一个穿马褂的人出门来，那个人站在门口高高的门槛上望着陶阳子。弯眉毛此时长脸拉得更长了，满是悲哀的神情。陶阳子想，一定是这个当官的不屑与他下棋。弯眉毛大步走到陶阳子面前，不容他转身，一把抱住他，嘴里大声叫着，儿子。他抱紧了瘦瘦的陶阳子，他的胯骨硌着陶阳子的肋骨，硌得陶阳子骨头生疼。陶阳子 不知所措地感受着这个陌生人父亲般的情感。他在陶阳子耳边轻轻说了一句，就看你的造化了，好自为之吧。说完，他似乎不忍回首，大步往巷子那头走了，也不回头看一下。陶阳子转身去看他，只见他一路摇着头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《黑白》。 再转过身来，见门口那个穿马褂的人很有气派地望着他。陶阳子端正一下心态，他不想显出心里的畏怯，一步一步向那人走去。那人只看着陶阳子，见他走近了，说一声，跟着来，回头朝门里走去。门厅后是一进院落，院落宽敞，有教厅，旁边有厢房，一路铺着砖，干干净净，两边摆着盆景花卉，错落有致。穿过院落，走进厅堂，中间靠平板的案几上放着花瓶香炉，前面是一张红檀木桌，两边放着太师椅，桌沿靠椅背上雕着细致的万形图案。厅堂两侧有两根雕花立柱，立柱下面各有一张高脚茶几，茶几边各有两张太师椅，太师椅子上都搁着苏绣点子。陶阳子一径走到中间的桌子前，想早早地铺开带来的棋盘。本来走在他前面的那人在柱子边站停了，一声喝，站着。陶阳子被这一声喝惊了一惊，回转身看，那人正盯着他，一点规矩没有，往哪里走？陶阳子想，自己是不懂当官人家的规矩，更像对程老夫子一般，低头静静地站着。又带进了一个院落，里面院落小了一点，却精致。后面的厅堂更显雅致，用雕刻极为细腻的楠木平门，将厅堂分割成墙后鸳鸯厅。厅堂内挂着画幅中堂，两边是对联，博古架上摆放着各式古玩。陶阳子感觉到整个厅堂的装饰陈设富贵之气逼人，他还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的地方。这时从屋后转出一个穿着中装长衫的人来，他有点胖乎乎的，倒像是做生意的，脸上笑吟吟的。老三，人家出来，你这么大嗓门不怕吓了人家？那人立刻低手立正说着， 是老爷，只是怕他小孩子不懂事儿。 时间长的，慢慢来。胖乎乎的关老爷走进陶阳子，陶阳子这才意识到，他才是这家的主人，当官的老爷。陶阳子因刚才的气势认错了人，其实穿马褂的只是这里的管家。老爷在中间左边的太师椅坐下了， 也没叫陶阳子坐，只是问着陶阳子话，多大了，读过什么样的书。陶阳子都应答了，心里想着赶快铺开棋盘来下棋。好了，你带他去里面见见几位夫人吧。管家应了一声，陶阳子却没动步子，心里想，还见什么夫人？当官的人家规矩真多，下棋还要见什么夫人？陶阳子这时有点腿累了，只想下完棋走路。管家拉他的时候，他就犹豫着挣脱了。管家只当他是一个不懂事的乡下孩子。那胖乎乎的关老爷笑吟吟地对陶阳子说，你要说什么？陶阳子愣了愣，管家赶忙说，老爷面前你有什么说的？陶阳子还是说出口来，不要见人了，我们还是下棋吧。管家喝了一声，什么棋不棋？老爷面前说什么我们？老爷的脸也沉下来了。你说什么？ 不是来下棋的吗？ 陶阳子有些慌张了，他把背在身上的棋袋拿下来举了举。什么下棋？ 你 不是你爸把你卖给老爷当书童的？管家喝道，脸色变了。 什么爸爸？他是带我来下棋的。 这时陶阳子镇静下来，倒没了害怕。我听到他在门口还叫你儿子的。管家突然停了口，看着老爷。他毕竟经验丰富，隐隐的觉着了哪儿不对。他低声对老爷说，他们是放白鸽子的。老爷眯着眼，只顾盯着陶阳子。陶阳子想到自己刚才一定是遇上了人贩子，江南叫老拐子的。没等再问，陶阳子就一五一十的把刚才和弯眉毛交往的情况说了一遍。管家说，你们赶到齐府来放白鸽子，你知道老爷是什么人吗？管家拿出一纸文书抖动着。陶阳子听小舅说过放白鸽子的意思，知道管家是说他与弯眉毛串通一气骗钱。陶阳子识得文书上的字，那是一张卖身契。弯眉毛把他卖了30块大洋。他还小，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。一个看起来和善的有学问的还有点父亲情感的人，竟对他做了这么丑恶狠心的事儿。陶阳子一时不知在说什么，许多的事情是说不清的，特别是出自他一张孩子的嘴。陶阳子把棋袋解下来，捧着棋说， 真的，我是来下棋的，他就说找人和我下棋。 陶阳子的声音里亦带着哭腔，老爷与你这个小孩子下棋？齐老爷依然盯着陶阳子看着。刚才弯眉毛进来卖孩子的时候，管家生过疑问，只是齐老爷听弯眉毛说孩子能进齐府做个奴才也比跟着他饿死好。弯眉毛又说道， 齐老爷的面相是贵人相，贵不可言，孩子在齐老爷身边肯定有出息。齐老爷听得开心，并不在乎30块大洋收个书童。现下齐老爷心里十分气愤，整个苏城都在他齐督军掌管下，整个江南都在他的势力范围内，没想竟有人会骗到他的头上来。就在管家再去拉陶阳子的时候，齐督军看到了陶阳子手里捧的齐盒，虽然那只是一对木盒，但外表乌黑发亮，看得出来木质不差，似乎还有点眼熟。齐督军便朝管家摆了摆手，他让陶阳子走到面前来打开齐盒。齐督军捏着一颗黑棋朝亮处看了一看，随后点头说： 好棋子，你是从哪儿弄来的？ 他的口气里自然地有着一种威严，不当陶阳子骗子，而当他是小偷了。 其实我是我赢来的。 陶阳子一时说不清，他的脸涨红了。齐督军挥挥手， 把齐留下，让他走吧。 一时间陶阳子如释重负，心里想立刻转身就走，离开这个威严的老爷，逃回他的屋子里去。他也清楚，他用3块大洋做赌注赢来的棋，解脱了30元大洋的卖身契，他是太合算了。虽然他没做过生意，但在棋盘上他已培养出算棋的经验。他想挪步，但又看了一眼放在桌上的棋盒，这是人手一留下来的棋，这副棋跟随了他那么多日子，他与这棋有了一种超乎人与物的感觉，不由得用哀求的口气对齐督军说： 老爷，你又不会下棋，还是把这副棋还给我吧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陶阳子和齐督军展开了赌局，他们的输赢将会如何？又一天，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了陶阳子家的楼下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阳光茶园》。 我是歌手李健。